2004年的时候呢，蔡琴发行了专辑《银色的月光下》，当中收录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民歌，再次用蔡琴自己的演绎方式展示在了我们面前。当然，好的东西呢，就是需要一直不断的被记住和传承。王铮亮呢，他也选择了以翻唱的方式，让我们再次记住这些作品。来分享一下王铮亮的版本，叫做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 心灵里里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满怀的亲情。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有人买 MySpace 专辑只是因为想听听 demo 版蔡健雅亲自演唱的《对爱渴望》，你就知道这一首歌有多特别了。他总是能够很简单明了的就讲出我们自己都表达不了的心情，而他自己演绎的版本呢，也比杨宗纬的版本多了一份女生的洒脱和细腻的感觉。 知不经的夜晚，大不扬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不知无尽的夜晚，爱在时间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我对爱渴望那么向往，那么困难。是因为孤单，孤单不怎样，爱人的是用量尽量健康，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我别来烦，天都快亮，又回想无尽无尽的夜晚，大不扬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。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测试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情史上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难，对爱渴望那么向往那么困难。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作品，叫做《对爱渴望》，跟蔡健雅的洒脱的特质不一样。万芳给人的感觉呢，更多的是淡定而且敏感的。而我觉得，当你脆弱或者是不确定的时候呢，应该听听看这样的作品。分享到万芳，知道不知道？ 我知道，说什么都没有意义。如果心已经封闭。知道时间不断在原理茫然的早晨躺着寂静，我还知道未来不断在靠近，混乱在思绪满意的夜里。我知道假装不会改变事实，如果心不是这样，我知道太用力就容易失去爱情，经不起寂寞。我还知道我会哭倒在方向盘上，如果一直都太坚强。我不知道关起房门怎么跳舞，我不知道音乐响起怎么开口，我不知道脆弱时候怎么勇敢，关于自己怎么面对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生活可不可以逃避，我不知道是 可不可以没有结局，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勇敢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， 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层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，一种爽爽朗朗的心情，此刻却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古老的传说，记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留不住一闪烁， 望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。古老的传说，记忆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，不停地闪烁。

时吻到星空，纪念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，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。 不是装的，很像是装的，安慰自己这只不过是一个梦，梦里住的我们这永远都不会懂，换不的窗户抓不回你却为难了自己，还有麻痹颠覆是过去，不是守着你就要马上过去， 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Oh, oh, yeah.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，你守护着我脆弱黑夜。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